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杨戬慢腾腾穿衣，若搁着往事，端木翠老早不耐烦进来，抓起他的大氅披挂往他身上套了。今天却安静，他磨蹭了好久，仍不见端木翠进来。杨戬有些奇怪，沉吟了一回，嘴角掠过一丝笑意。 这丫头，不会还在为前两日跟我吵架的事闹别扭吧？真是杞人忧天，我怎么会跟她计较？ 如此想时，不觉摇头苦笑，边系束带边先连到外间。端木翠正靠在石岸旁，一身裘衣大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氅帽的毛边细细密密，遮住了端木翠大半张脸。听见杨戬不声，端木翠抬头朝这边看过来，脸色憔悴得很，口唇一丝血色都无。杨戬一怔，大踏步过来，急道： 端木，身子不舒服吗？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垂下头去，自里面将大氅拢了拢，很是委屈。杨戬伸手去摸了摸他发顶，笑道： 外面冷，我们进去说话。 说话间便拉着端木翠往里走，这一拉差点把他拉倒。杨戬心中咯噔一声，眉头忽然拧起，一声不吭掀开端木翠的大氅，一看之下不觉倒吸一口凉气，失声道： 怎么伤成这样？ 叫你给气的。 杨戬又好气又好笑： 我能把你气成这样，早把纣王给气死了，还辛苦打仗做什么？ 说着蹲下身去，伸手去试他膝弯。端木翠急了： 哎，别别别，你手上没轻没重的，别把我给弄瘸了。 杨戬闻言收手，面沉如水： 是不是朝歌派来的人干的？ 可能是，人已经全收拾了，没有活口，问不出话来。 雨碧见杨戬那架势像要动气，赶紧把手臂伸给他： 哎呦大哥，走不了了，你扶我吧。 杨戬没法，只得搀扶他进里间，只走了几步就无语。端木翠单腿跳着走，跳得杨戬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对他受伤而起的那么点怜惜之心很快烟消云散了。 哪有人受伤还跳得这么乐呵的，又不是参加单脚跳比赛。 于是他索性甩了手： 你自己走。 端木翠抱着他胳膊笑嘻嘻地看他，歪着脑袋尾音拖得老长： 哎呦大哥。 杨戬心软，每次端木翠喊他大哥，都让他想起三妹杨婵。那时母亲姚姬因恋上夏朝书生杨天佑，被上界镇于桃山，兄妹无人照料，衣食难继。杨婵每次肚子饿时，都会可怜兮兮地看他，叫他大哥。按说杨婵该叫他二哥才是，杨娇才是大哥，但是杨婵更依赖他些，反抛了大哥不理，口口声声这么叫他。随后去玉鼎真人门下学艺，一成之后助阵西岐，杨婵被封华岳三娘，算起来兄妹俩也很久不见了。及至后来在西岐见到端木翠，按说端木翠的性子跟杨婵实在是天差地远，却不知为什么杨戬对她总有对妹妹般疼爱的心思。杨戬叹了口气，伸手扶住端木翠的腰，将她抱起来。端木翠得意，伸手勾住杨戬的脖颈： 大哥，还是你好些。 杨戬瞪他： 古昌对你不好吗？ 端木翠愣了一下，忽然就不吭声了。他今天处处透着奇怪。杨戬不动声色进了里间，将他放在榻上，话中有话道： 大半夜的，身上有伤还要过来，到底什么事？ 沉渊的事。 沉渊？沉渊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知道。大哥， 你是修仙之人，你上次不是也说过什么明道沉渊吗？你给我讲讲吧。 杨戬自然不相信他问沉渊的原因是就是想知道，但是见他目光闪烁，知道硬问下去也套不出什么来，索性先顺了他的话头。 那还是上古的时候，公公和颛顼争夺地位，公公不敌，怒而触不周山，天清地覆不说，连阎罗森殿都分崩离析，一时间人间妖魔横行，但是最奸恶邪佞的鬼怪都聚集在明道之中，沉渊是其中最为恶毒的一个。后来女娲娘娘力挽狂澜，练五色誓补天，又弯心立胆封印了明道，人间始得太平。 这么说，沉渊其实是妖怪？ 是，世上妖怪林林总总，有的以男子精气为食，有的以女子美色为食，有的以人的贪婪暴力为食。至于沉渊，他以人对逝去之事的眷念为食。 以人对逝去之事的眷念为食，那要怎么吃啊？ 沉渊有无数触手，可以探知人内心最深处的眷念，倘若这眷念足够深厚，沉渊便可以以此搭建出幻境，幻境种种，栩栩如生，一旦沉溺其中，根本分不清虚幻真假。 那也不对啊，大哥，譬如我很想娘亲，倘若沉渊找上了我，让我进入了幻境，那我岂不是会变成幼时形态？即便我眷念那时情形，但我心里还是知道我是西岐战将的呀。 这就是沉渊的恶毒之处，在进入幻境之后，你的清明意识会被封闭，残留的只是你幼时记忆，你根本不会记得后来当了战将，也不会记得认识我或是古昌。 啊，那就是说我永远都不会醒了？ 除非你进入沉渊之时，有人为了寻你归来进入你的幻境，比如你入沉渊之后我去找你回来，你的幼时自然不可能有我的存在，我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沉渊一种冲击。倘若你与我接触日久，记忆日深，或者可以记起什么也未可知。 那若是记起来了会怎样？ 没那么容易记起，倘若你的清明意志苏醒，沉渊必然竭尽所能花言巧语哄骗你再度睡去。而且 怎样？ 而且就算你的清明意志苏醒了，你也出不了沉渊，因为在沉渊做主的是另一个你。除非 什么？ 除非那另一个你明明确确知道自己是虚幻的，偌大沉渊皆为幻境，他会死去，愿意让你重新主宰身体。 一定要死吗？ 当然，死即破，不破不立。 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，还要愿意让真的那个出来，还要去死？大哥，我听不大懂啊。 不懂才好，沉渊深锁明道，与你何干？ 可是端木翠揉着额角想问什么又记不真切，皱眉半晌，忽然冒出一句，大哥，我们现在不会是在沉渊吧？ 杨戬又好气又好笑，伸手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个暴力。 端木，你不会是做梦做糊涂了吧？你看看我哪里像是假的，我们怎么会在沉渊？若是在沉渊，对你倒好。 为什么？ 杨戬忍住笑，一本正经道： 若是在沉渊，你能苏醒，那么下一刻，你身上的伤也就不治而愈了。幻境中的伤害，亦是虚幻，苏醒之后，如风过无痕。端木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现在抹了脖子，没准苏醒之后，一点伤都没了。跳得比谁都快。 才不，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